他问仔细以后说，这个病能治，只是现在这个药还配不齐，你先把药引子给准备下，在你回家的路上捡一块拳头大的小黑石头，拿回家用慢火煮，随时的添水，不可干锅，也不可停火，直到这个石头煮软了，您再来我这儿取其他的药。这丈夫啊，满怀希望，在地上找了这样一块石头，就回家了，守着铁锅煮石头，整整的熬了一个通宵。这水呀，也不知道添了多少回，可是这石头它不见软呢。他妻子一觉醒来，看见丈夫还守在灶边煮石头，这心里就一软，对丈夫的爱怜之心呢，就油然而起，所以呢，就主动下床来帮丈夫煮石头，并且呢，还催着丈夫啊，去问问大夫，看看熬好了没有。我的公公一听他们这个事儿啊，就笑着说，你妻子的病啊已经好了。哎呦，这先生就纳了闷了，怎么回事啊，药还没吃呢。就说他是因为生你的气而起的这个病，现在呢你通宵的熬石头，你的这个做法让他的气消了，那他的病还能不好吗？丈夫呢立马转身回家一看，哎，奇了怪了，妻子已经煮好了早饭等着他呢。你看看，无药都能治病。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说的是，在临床上啊，咱们面对患者，咱们做大夫的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细致入微的去诊断患者的病因病机，多注意从病人的家庭啊、情感啊、心理啊等等方面入手，咱们万万不可以照搬照抄。一看啊，这个冠心病了啊，来来来啊，做个彩超吧，来吧，把药吃上吧。哎，再来一个冠心病啊，哎，来拍片子吧，来把药吃上吧。这样的看病，是不是像那个厂里的那个流水线呢？你说这样怎么能治好病呢？西医大夫一天能看100个病号，在中医谁能看30个以上啊？一个上午绝对看不了30个人。你要是一上午能看30来个患者，那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医。那我跟大家讲，其实啊，病人的情愫啊，这个因素真的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啊，这个有些病看上去真的很复杂，实际上呢，这个心病解开之后，这个病人身上的病可能就很简单。我的病人都知道，我这个老太太看病的时候爱絮叨，其实不是我要问得多管得宽，因为中医上情志因素是很关键的。我行医50多年，我就发现呐，这个现代人呢，这个怨气是越来越大，往往啊，这个病就让我们大夫从表面上来看，这个病很复杂，很难治。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徐主任呢，这怨气打哪儿来的呀？哎，比如说咱自个儿的工作没做好啊，然后就说你老板不赏识我这个人啊，同事也不支持我。那么做妻子的呢，往往会埋怨自个儿的丈夫啊不够体贴。那么做丈夫的呢，就会埋怨自个儿的妻子啊不够温柔啊，像个女汉子。那做老板的呢，他会埋怨自个儿的员工不够聪明

2011年的时候 啊， 甲状腺结节我做了一个手术 啊， 做完了又长了，你说说。 那你不是多发的吗？多发的，你只是把这个长出来的这个结节做了手术了，但是它形成这个结节的根源，你有没有采取中医的治疗呢？这个是关键。 没有，我这一听广播听了有一个多月了，后来我就想说，哎，跟您联系联系，您能给我怎么着？ 首先呢， 出个方啊，是怎么着？ 这个问题不大，出个方。首先呢，您得对这个病啊，甲状腺结节这个病，您得知道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对不对？甲状腺结节它动不动就长出来了。那么首先要说说您之前有什么工作跟这个放射性有没有接触啊？没有。 这倒没什么。 你自身的免疫功能好不好啊？ 自身免疫功能啊，现在还行了，就 现在还行。 前那么两三年不行 啊。那么还有，您这个吃这个盐，这个碘，关键跟这个碘也有关系。一般来讲。严重缺碘的人可以形成甲状腺的腺肿啊，但是这个碘它摄入过多了，同样会引起甲状腺的结节。那您现在在医院做手术，那么医生有没有告诉你，在你的化验报告单当中，您是碘多还是碘少？ 啊，他倒没说。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呢？如果您是碘多，现在超市里的盐它都加碘的，那这种盐你要炒菜的话，你就是先油锅开了，把这个盐搁在油锅里，那不是冒烟吗？热吗？这个碘它能挥发掉，然后你把这个菜再搁在里头炒，这样呢你吃进去的碘它就是少的，几乎就没有了。如果你体内是碘缺乏的，那你这个盐就要在这个菜炒好了要出锅的时候再加盐，这样呢那个碘呢就没有挥发掉，都在这个菜里。所以这个炒菜它有这么一个讲究，这是一方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甲状腺它有的时候跟你平常吃的药物有关系啊。再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了，甲状腺这个病症第一跟心情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心情平时好不好。 心情是不好。 这个你得注意，这个我帮不了你。这个呢得您自个儿帮自个儿，这是。 是我现在自己净给自己解心宽。 哎，你就听我这节目，你看看我这老太太一天到晚的跟大伙儿找乐子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中医治疗这个病啊，它不是救这个病，治这个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通过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我们认为这个甲状腺这个病，心情不好就是肝郁化火，而这个火会生痰，痰会凝聚，就形成了囊肿结节。那么你为什么会有甲状腺呢？你刚才还有一句话，你有糖尿病。糖尿病是脾胃肾肺水循环的气化功能失调了，那么脾胃跟肾他们会源源不断的生出痰来，那么所以你的这个心情再不好，肝脏再火了一点，好家伙，你体内的痰就比别人就更加多。 是，您知道我这火 啊还真不小呢， 还真不小，就别生气。 我们家那位啊，去年去世了，你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儿子呢，就眼神不好，您知道？哎呦，这都让我赶上了这点，你知道？ 那么就是说，家里你算是健康的，但是你还有这些个病。 是。 您这个情况啊，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特别的适合你。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我现在手里没有，要不我给您先开一个方子，您先用起来好不好？ 行， 今天我先给你开个十副药，您先吃起来啊。听我这个方子说一说，您觉得合不合适，对不对症啊。您这个病呢，我给您用白芍15克、当归15克、柴胡15克、云苓15克、 白术15克，桂枝12克，干姜12克，黄芩12克，花粉15克，花粉要包煎啊，拿个纱布一包。牡蛎30克，牡蛎自个儿煎呢要先煎至少20分钟。黄药子10克，夏枯草30克，穿山甲啊跟这个牡蛎同时要先煎20分钟。穿山甲12克，海藻15克，昆布15克。这副药里呢，我用到白术、云苓、白芍、当归、柴胡，给你疏肝养血健脾啊，你那个生气啊就没那么大的气性了，没那么大的火了啊，这个肝火一消啊，痰也就少，那么这个结节呢就不容易继续啊发展下去。桂枝、干姜、黄芩、花粉、牡蛎，我给你清热温中生津啊，让你的这个血液循环畅通啊，气血顺畅。夏枯草、黄药子、海藻、昆布，我给你清热化痰、软坚散结啊，不管你身上哪儿的这个结，甲状腺或者是别的这个结，这几味药它都能给你软坚散结。那么穿山甲这味药呢是破瘀通络，那么这样呢就是君臣佐使的这副药的配伍，先用十副药，吃了以后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人呢心情啊方方面面呢都轻松多了，好不好啊？ 好。 嗯，好嘞，那我就今天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嘞，谢谢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 好再见。 好，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你好。 哎呀， 徐主任听到你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请讲，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就是那个吃那个吃的特别好，反正我想要跟你汇报一下。 您说。 因为啥呢？我是分拿到家的。拿到家了吧，我就吃了。吃完之后你看，中午吃一次，下午吃，下晚吃一次。晚上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我这个人吧湿气重，这脸上吧就有那个小湿疹的小疙瘩哈。第二天早上呢就没有了。晚上另外我嘴巴上还有老像有火呀，这舌头我搁嘴里边上就像沙沙愣愣的，特别不得劲儿。这个舌头也得劲儿了，也有点略薄了，你知道不？我觉得这个可真挺好。完事那个我再跟你说吧。那个就是吃完这个头七天吧，我啥没变呐，黢黑的，我就有点害怕了，有点害怕了。后来我听你讲别人不是说有的人嘛，七天拉的可臭可臭的了，我就不害怕了。我一合计，这可能是吃药的正常反应呗。就这么的。完吃到7-8天之后就正常了，就正常颜色了。 那宿便没有了，给你几十年的宿便都给你排出来了。 哎呀，太好了。完事呢还有一，我就是那个腿吧是吧，右腿有那个静脉曲张，我就觉得吧挺舒服的。结果呢我搁手一摸上，那疙瘩可小挺多了， 没有那么鼓出来是吧。 我一看这个可太神奇了。完事呢还有，我还有脑前梗。我脑前梗吧是吧，要是吃饭呢吃多一点儿，它上血糖，上血糖我这脑袋吧，那脑前梗就像一穿一穿，你往那一拱的是吧，也是这样，也没有这种现象了，真好。 一穿一穿感觉也没了。 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真好。我还另外一个那个我的脚，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就是末梢神经吧，特别灵啊。完吃完这也是7-8天的时候是吧，从那个涌泉穴到脚趾头是吧，那就不拔凉了，就感觉到吧是一点也不凉，要不然我就戒吧是吧，我这脚啊拔凉拔凉的。完这呢就不拔凉了。完事儿我觉得以后吧是吧，还有点那个这脚像有点湿硬了是吧，不像以前那个干巴巴的是吧，这回感觉到有点湿硬挺好。 觉得脚丫子也挺舒服了。 哎呀，太好了。 嗯， 哎呀，我跟你通话，我也太高兴了。 啊， 反正那个徐主任呐，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 啊，您说。 你说我就是那个血压高，一天早晨量吧，说一般的情况下都在80。或者是80多点，完高压在167那样，有时候呢高一点呢还接近170，就是这样的血压。 你这个血压确实是高了啊，低压呢正常，高压高，说明呢有动脉硬化， 我是有动脉硬化。 对呀，那你现在用咱们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特别的适合你，提升人的元阳之气。所以呢，你用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以后，你会发现哪儿哪儿的都开始逐渐的状况整体的改善。你再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就觉得这个脑袋不怎么迷糊，记忆力开始逐渐的好转，很有可能啊，你的头发如果白头发的话，它就开始有点变黑了。那就说头部的供血供氧供得上，他的头发才会变黑。一个小周天你把它用完。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好啊，再见啊。 哎， 谢谢。 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您是徐主任吧？ 哎，我是徐桂英。你好，请说啊。 哎，我呀是那个严重的风湿病患者。我这个病得多少年了呢？ 啊， 是1982年在孩子月子里头，我12天下去做饭受风了。 30来年喽。 啊，可是呢在以后的吃药针灸 吃各种药啊，已经恢复的好像不错了似的自个儿还能也能上班了可是呢都跟别人正常人都不一样，人家穿一件我穿两件，人家穿两件我穿3件就慢慢的过来了可是呢右手腕子吧，我这个类风湿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给我确的诊这右手腕子当时肿的非常的大各个医院吧都下不了诊呢，说是骨折结核，说是这个说是那个的最后等在协和医院确诊说你这确实是风湿我月经都不来了我后来就不让我吃了不让我吃了，我就后来不吃了，就是一天一天的也不是那么太好的就是两边前后胸疼那个脊口窝上边的地方和后边那个脊柱都就像两个前后的夹击两个手指头都一直是的那个疼我就坚持的那个从颈椎吧从1节、2节、3节、4节、5节都变形的勾勾形的就是这种情况后来慢慢好像是好了似的后来就不吃药了，我还能上班的好，这都好了15年好了15年，最近呢从2014年呢我要打工的时候呢我就收拾水池啥的，我就发现我这两个手指头肿，我说这活干不了了，我这手指头肿，可是呢一点点发展就是大劲了，手肿完了就肩膀子疼，肩膀子疼的疼的我都抬不起来，疼的我黑夜就这么哭这么叫唤，完了呢左边肋叉子就是有人的手伸进去在我肠子堵着拧，就是往我是拽似的那么疼。 那您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类风湿是吧？ 对 啊，平时你有没有痰？我问一下。 我现在有痰咳嗽一咳嗽的有的时候干咳，有的时候咳嗽出来全是白痰一咳嗽呢就尿裤子，一咳嗽就尿裤子现在好几天了 有白痰说明体内有寒气那平时除了这个疼之外，有点痰有尿裤子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你自己还能告诉我的症状了吧？ 那我就跟你把这个情况我来跟您说一下啊。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在我们中医上讲，这个体内呀、啊、有风寒湿进入体内。你为什么生孩子的时候得病呢？生孩子是一个女人免疫力最差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受了风寒湿了，人的阳气是最最不足的时候，进入体内几十年下来，你的阳气一直不足，风寒湿一直攻击你，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导致骨头慢慢慢慢肿胀变形，疼痛是越来越厉害。所以你在治这个病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考虑得这个病的患者都是正气不足，营卫气虚，而且您现在小便都控制不了了，您的肾严重的出问题了啊，肝主筋，肾主骨，您的疼疼得嗷嗷直叫，您的肾也没调，您的肝也没调，风寒湿也没调，人的阳气也没有给你调理，那你这个病怎么好得了？所以考虑你这个病呢，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是内服的，我给你调理，一个呢是外用的，我给你止疼，中药不含激素，中医处处是方法啊，口服的大方，外用的小方，你配合治疗，短时间内你的疼痛可以缓解，然后你继续用药啊，你继续用药以后，你这个疼痛就逐渐逐渐的不怎么疼了啊。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现在呀 啊 只有你能救我了， 你别 哭，你要是救不了我呀、啊、我这就活不成了。 你别哭，你这一哭我也得跟着你也要哭了，你知道不啊？你听我，你听我把方子，我好好的给你说一个方子啊，好好的让我琢磨琢磨，给你琢磨一个好方子，把你这个病好喽啊！回头好了，你再打电话谢我，这会儿您别谢我啊，好不好啊？啊， 那我也得谢谢你，我就跟你通电话，你跟我说这一通话，我就谢谢你了，徐文的。人有病啊，人家穷的没有钱呐、啊。没人搭理我呀，知道不知道啊？ 您甭哭了，听我好好的给你琢磨一个方子啊。 哎，好了，谢谢主任。 附子十克，桂枝十五克，啊，白芍十五克，炙草十克，云苓十五克，白术十五克，生姜十克，大枣六克。生地四十克，老鹳草四十克，雷公藤十克，乳香十二克，没药十二克，当归十五克，丹参十五克，牛膝二十克，穿山甲十克。这个药你先吃十副药，这是一个口服的。我用这个药，附子、桂枝、白芍。给你温阳止疼通络，你怕冷，哎，回头就不怕冷了啊，也不怎么疼了。乳香没药、生地、老鹳草、雷公藤，我给你养阴除痹。中医上讲，类风湿，风湿属于痹症，不通则痛。哎，当归、丹参、牛膝、穿山甲，给你活血破瘀、止疼。炙草、生姜、大枣。给你健脾啊，脾胃是后天之本，调和各个药，君臣佐使，你吃十副药。另外呢，您现在疼，我再给你一个生半夏、生南星、生川乌、生草乌各三十克，找那个白酒要五十多度的就行啊，一斤的，把它泡进去，泡两个礼拜以后，就用这个酒啊。哪儿疼抹哪儿，这个抹有讲究，有什么讲究？不能从下往上抹，只能从上往下抹。打比方说，脖子到脚都疼，先抹脖子，再抹肩膀，再抹手，再抹腿，这么个抹，听明白没有？不能倒喽。啊， 因为这样子能把风寒湿往脚底心排。 哎，好， 好了， 谢谢你啊，徐主任。 别哭了，打起精神来，会好的。啊，听我老太太一句话啊。 哎，好，你也多保重，多为咱看你年龄，你长命百岁啊。 哎呀，活一天减两个半天，咱开心点啊。 他得高兴啊。 嗯， 好了，谢谢徐主任啊。 好好好，再见，哎， 再见， 哎，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